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的浩浩雙雙。我們今天講的講題呢，就是全球暖化和最新的聯合國報告呢 AR5 的。但剛才呢，就 Jeffrey 好像你有些事想問我。 是啊，其實因為我很好奇呢，我覺得剛才很有趣，就是講這個二氧化碳的含量在古代的啦。我就想知道呢，在古代它又怎樣可以度到以前的溫度呢？ 溫度喔，是啊，沒錯，溫度一瞬即逝的嘛，是吧、你怎樣知道呢？真的很有趣了，真的。其實科學家呢，原來是用很多種不同的方法的。如果你說是比較是近啲嘅，即係一兩千年嗰啲咧，或者有時遠啲都得嘅。佢哋會用一啲方法咧，就譬如係年輪法啦，係嘛？你知道嗰啲樹咧，一樹啊，咁佢一年一年咧，咁其實佢個温度係影響佢嘅生長噶嘛，係嘛？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用花粉法啦，係嘛？因為原來咧又係即係一年一年嘅氣候唔同嘅話咧，即係嗰個花粉啊、個數量啊、性質都會唔同喎，即係邊啲花會多啲，邊啲花會少啲。有所不同喎，花粉法。另外一個咧就湖底沉積法啦，即係原來咧你即係咪嗰啲河流咧一路沖刷啲嘢落嚟咧，一路喺個湖底一路沉積咗上嚟咧。如果你挖翻出嚟咧，你可以睇到，因為每年嘅時期好明顯，譬如温度高啲嘅時期嚇，譬如雨水又多啲啊，或者即係個變化咧，會令到呢個沉積係有所不同嘅一個性質，係嘛？咁有啲咧甚至係用嗰個冰川沉積法，係嘛？即係個冰川底部啊，嗰啲沉積啊，咁樣好多嘢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去到啊好遙遠嘅，即係過去咧，係嘛？譬如頭先講到話80萬年，80萬年當時咩温度？你點知啊？你係咪吹嘅啫？ 好似有乜生物都冇。 係啦，咁啊，唔係我哋都好啲古生物學家好叻嘅，80萬年唔算係乜嘢。咁但係咧，其實佢有好幾個方法，其中一個咧就係比較即係有趣嘅，可以同大家介紹咧，就係利用呢個氧嘅同位素。咁原來氧咧，一般嚟講咧，佢嘅原子聚就係8啦，原子量就16啦，即係佢原子核入面呢就係8粒嘅中子、8粒嘅質子啦，所以就16啦，係咪？咁但係呢個係即係個正常嘅狀態係咁樣啦，但係原來有另外一個氧嘅原子，一種嘅氧原子呢就係叫氧18喎。咁樣呢就係原來呢佢就係個核入面呢就9粒質子、9粒中子啦。啊，唔係 ，sorry， 係計多對對對對錯。如果9粒質子就變得唔係氧，係8粒質子，但係咧就變咗係即係10粒嘅中子，多咗兩粒中子啦。咁啊，多咗兩粒中子嘅時期，好明顯佢係重咗啦。雖然其實佢嗰個成分係好少好少嘅，即係都唔知幾多千萬粒嘅氧16先至有一粒嘅氧18嘅啫，但係都有嘛。咁但係如果喺海洋入面咧，咁呢啲氧好明顯就變咗係水啦，就是、H2O 啦，二氫一氧啦，係嘛？但係二氫一氧嘅時期咧，佢就即係受到嗰個太陽嘅照射嘅熱力，咁就自然會蒸發啦。咁但係蒸發嘅時期咧，原來嗰個氧18啊，即係究竟會喺個水蒸氣入面佔幾多咧？就好視乎個温度，好明顯係嘛？即係如果嗰陣時個温度係偏低嘅，地球温度偏低嘅話，咁一個能量就唔會好大啦，即係唔足夠啦。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氧18咧就蒸發出嚟咧就難啲啦。但係如果當時係好高温嘅、好熱嘅，咁呢啲咧氧18即係重啲嘅氧原子啊，而佢組成嗰個咁樣嘅水分子咧，被蒸發起上嚟變咗水蒸氣咧，佢機會大咗，所以佢嗰個比例係多咗。咁但係當然啦，當呢啲咁嘅水氣咧一路好大層入面咁樣跟住啲氣流輸送，到到最後嚇喺即係高緯度，即係北方、南方咧，最後落雪落到落嚟，然後咧經過千萬年變咗冰嘅時期咧，咁我哋就可以分析嗰啲冰入面嗰個水究竟有幾多嘅氧18同位素，因為原來氧18同位素多咧，就表示喺嗰個時期嘅温度咧就偏高。是吧，咁所以呢其實呢個咁樣嘅氧18氧16呢就係一個其實而家科學家已經好叻呢將佢變成一個好精密嘅寒暑表一樣嘅溫度計嚟去可以呢係計算返呢係過去幾十萬年甚至下即係更遠嘅地球嘅溫度嘅。咁另外一個呢就係計嗰個海洋嘅生物呢就係佢嗰個嘅碳酸鈣嘅嗰個製造啊咁樣原來又係同個溫度個海水溫度有關嘅。咁嗰個呢亦都係另一支溫度計。咁但係呢兩支溫度計係獨立呢科學家咧係一路用呢兩支温度計咧，但係都得到同樣嘅結論，所以佢哋咧係好有信心啊！即係對於話啊，以前咧原來嗰個地球咧係幾時係熱，幾時係凍咧咁樣樣嚇。咁、所以即係科學探究係非常之引人入勝啊，好精彩啦，係嘛？好啦，咁但係講翻咧，就即係話頭先我都講到，大家記唔記得上世紀中葉開始有啲科學家懷疑話吸煙致癌呢樣嘢係嘛？但係你知唔知？呢樣嘢喺科學界其實呢好早已經係有定論，但係喺公眾嘅意識入面呢啊、或者最後即係話政府喺政策反映呢樣嘢呢係經歷咗一個幾漫長嘅鬥爭啊。 不過當然啊，即係喺電腦旁邊啊、手機旁邊嘅你哋咧，大部分都後生，你哋梗係冇印象啦，因為你哋都未出世。但係咧，我係極力去推薦大家睇一套電影嚇、啊，就係、是叫做啊，一時間醒唔起添，叫做咩咧？叫做 The Insider， 係 講咩？睇下網友幫手。 Insider 咧叫做咩煙幕啊？係啦，中文唔知叫咩嘅。咁其實嗰、那個記住兩個明星得㗎啦，一個就阿爾帕仙奴，一個就羅素高爾啊，一個 Russell Crowe 啊影帝啦，啊 Al Pacino 又係啦。咁 Al Pacino 咧其實係真人真事改編嘅、，Al Pacino 就扮好似係一個華盛頓郵報嘅編輯啊。嘅老總定咩嘅，咁樣咧就俾佢咧就有啲收到啲風啊，啲線人咧就話原來羅素高爾咧就喺一間大嘅煙草公司度做嘅，嚇、啊，即係好出名嘅，但係戲入面當然佢避咗個名啦，咁樣咧，但係咧原來羅素高爾咧就係一個科學家，啊，佢就專係咧即係研究呢啲煙草啊嗰、那個成分啊嘅影響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咧佢哋已經有知道有資料咧就話真係有可能咧係致癌嘅。但係就將嗰啲嘢咧就冚住，咁啊仲咧就又係一樣啦，就散佈呢啲咁樣嘅混淆視聽啊、顛倒是非啊、好多言論啊，甚至竟然有啲夠膽到咧就話吸煙咧係有助健康嘅，即係有益健康嘅咁樣係嘛？咁但係咧佢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其中有一樣最嗰、那個羅素高爾咧，後嚟佢冇辦法，即係受唔到良心嘅責備，就話佢唔淨止係嗰個致癌嘅問題啊，而係咧佢入面有啲嘢咧係真係令到你上癮嘅，即係好似吸毒一樣係有毒癮嘅。所以即係食煙咧係會上癮嘅，咁但係竟然咧嗰間煙草公司咧，佢即係俾人即係咁樣嚟去揭露啊、批評啊、不得已咧，佢否定不得已，佢仲靜雞雞咧係即係叫公司嗰個製作咧係加多一啲呢啲令人上癮嘅成分，令到嗰啲煙民咧係更加即係搣唔甩呢個咁樣嘅煙癮，係嘛？咁所以羅素高爾咧，但係當時佢因為簽咗一份咧係好犀利嘅保密條款。啊、即係你做得我員工啊，你就絕對唔能夠即係將入面嘅你工作有關嘅嘢泄露。泄露之後呢，你就真係淨告到你傾家蕩產啦，諸如此類咁樣。係啦，即係講得逐啲就咁樣啦。咁後嚟呢，其實佢唔淨止係話告佢啲嘛，直情係受到我哋叫 life threats， 生命嘅恐嚇、啊。其中有一幕應該係真人真事改編咁，就喺個信箱嗰度粒子彈囉。啊！喺佢擺粒子彈喺個信箱度啊，嗰啲咁樣，直情係人身嘅恐嚇，好得人驚嘅。因為佢最後咧，佢就係想揭露呢樣嘢，但係佢就又係受呢個保密條款。咁但係阿爾帕仙奴佢係站喺呢個傳媒嘅立場，佢就梗係想碎啊羅素高爾就係出嚟揭露呢樣嘢啦，係嘛？即、就、係、是、令佢曝光啦。咁羅素高爾咧就非常之矛盾啦，就喺度掙扎咁樣。咁成套戲就講呢個過程嘅啫。啊，其實個結局咧都係冇結局嘅，可以講啊嚇。即係佢最後都企咗出嚟，咁但係後嚟。即係佢嘅下場點呢佢都套戲都冇點講嘅後嚟即係警方都介入啦咁樣。咁但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呢其實啊即係喺二十世紀中葉嘅呢幾十年嘅呢個咁嘅艱苦漫長嘅鬥爭就係呢啲大煙草商嚟去發動呢啲宣傳攻勢就是、對呢啲科學嘅研究甚至係對科學家本身呢係進行呢個污蔑攻擊否定即係向佢哋抹黑咧，呢樣嘢如果你將呢樣嘢放大十倍甚至一百倍咧、你就開始可以想像到我哋而家面對嘅係乜嘢？因為而家我哋所面對嘅嗰啲咁樣嘅煤炭商，特別係石油商， 好大利益。 哇！佢哋直情完全係富可敵國。以前我哋中文富可敵國呢個字咧。其實都有些少誇張嘅我都覺得係咪我哋中國幾千年嚟即係帝制有幾可有個人真係富可敵國啊係咪所以係咪誇張啊但係今時今日嘅富可敵國呢個字呢係一啲都唔誇張嘅。 佢喺左右嘅政府添。 因為好多人計過㗎係啊都話世界上如果你話最大嘅經濟體排呢排譬如最頭嗰二三十個咁先算呢即係實際上呢有一幾多呢根本就唔係國家係公司嚟嘅、而呢啲公司呢即係佢每年呢嗰、那個嘅即係營業額呢實際上係大過某啲國家嗰個嘅財政預算案嘅係咪 即係盤數仲大過那個國家 完全大過嗰個國家嗰盤數嘅你話得唔得人驚呀、即係梗係講一啲所謂比較貧窮落後嘅第三世界國家啦係咪但有啲都唔係咁貧窮咁落後嘅咁其中一個最大嘅就梗係埃克森美孚啦。ExxonMobil 啊大家我又啊 呼籲大家，你想去維基百科，你打 Exxon Mobil，Exxon 好得意啊！其實佢以前就係無比嘅啫，但佢又合併咗啦。咁佢個 Exxon 咧係兩個 X 嘅喎 ，EXXON 嘅喎，啊，然之後咧就 MOBIL。Exxon Mobil 呢間公司咧係大到咧係驚人嘅，嚇、啊！即係如果你話講個資產值嚟講咧，佢應該咧係世界上 number one。但當然有啲人講，你睇下你點樣計。如果你計個估值嚟講咧，嚇、啊、有啲人就話始終係微軟，嚇、啊、就話有啲咧又蘋果啊、微軟呢幾個都好勁啦，係嘛？咁但係咧，即係有啲即係睇下你點樣計算啦。你淨係計個股價定係計佢嗰啲咁樣嘅真正嘅 asset 啊嚇？咁但係 Exxon Mobil 係大得好加關呢間公司，佢所能夠調動嘅人力物力嗰個財力嘅資源咧，係大到你不敢想象嘅。咁所以其實有人咧做過呢咁嘅統計嘅，即係。AR4 嘅時期 ,07 年即係6年前呢我印象好深刻嘅其實。因為亦都好多呢啲我哋叫氣候否定者。 嗯、 有時佢叫做咩呢 ?climate skeptics。但其實呢個所謂 skeptics 呢其實我覺得對佢哋太嘅仁慈啦。乜、鬼嘢 skeptic?skeptic 即係懷疑論者嘛、,skeptical 嘛懷疑論啦、,skepticism 咁嘛。但其實佢哋係 denial。所以我哋呢係叫 global warming denial 啦。首先話你又可以上維基啊你直情打 global warming denial 呢三個字啊你就會睇到成份嘢係講得好清楚係講即係過去啲幾十年特別係十幾廿年。根本有幾呢啲咁樣嘅團體啊，利益團體咧，係即係發動咗幾多呢啲咁樣所謂啊宣傳攻勢，嚟去對呢個全球暖化嘅研究咧係否定、去抹黑嘅。嚇、咁、但係大家，我想要求大家即係去用少少常理去推斷一下。1997年，當然我哋個個最關心啦，回歸係嘛？但係唔係講緊7月1日，係講緊12月。160多个国家的代表全部很多是很高层次的部长级最少的美国直情就是副总统戈尔混集在这个日本的京都是这样谈到最后大家、都即是拗完一大轮卒之都同意了就写了一份叫做京都议定书入面呢就提出这个减排雖然呢個減排呢其實個目標呢係非常咁弱嘅可以咁講啊即使佢能夠成功呢其實都於事無補嘅。 其實都流流地 嘅。咁但唔能夠咁講我哋應該咁講我哋唔係睇佢即係嗰個減排嘅目標係幾咁進取抑或係即係比較渣而係話佢係喺國際嘅層面去到國家級嘅層面係第一次是有一個咁樣嘅協議嘛所以佢係一個歷史性嘅里程碑係一個分水嶺。 即係呢件事擺上國際。 冇錯啦嗰個係啦。咁所以呢其實佢個歷史意義係好重大嘅即係我哋睇呢樣嘢嘛。咁我哋諗下啦如果呢樣嘢全部呢好似嗰啲咁樣否定者所講話嘿根本係一個騙局或者呢嘿科學家將啲嘢呢就係、是、誇大其詞呀為咗呃取研究經費或者呢就話嘿其實科學界呢對呢樣嘢呢都係爭論不休未有定論嘅下、啊、無論係咩情況都好咁唔通我160多個國家嗰啲所有嘅政要其實就代表個政府㗎啦全部都俾人呃咗呀或者佢哋全部得閒冇嘢做呀你估佢哋真係嘩日日得閒喺度數手指冇嘢做啊不如去下京都度假啦咁所以去曬京都嗰度咁開會係咁拗到面同面綠啊。你諗下有冇可能先。咁唔淨止係1997年喎而係97年之後其實開到而家呢我哋呢啲大嘅氣候會已經開咗10多個。咁而即係最出名嗰個呢大家知道就係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啦。哥本哈根會議已經差唔多係世界上所有國家即係接近200個國家。嘅最高領導人即係除咗佢嗰啲談判嘅代表出席之後呢最高領導人美國嘅奧巴馬有去帶埋希拉里去先國務卿中國嘅溫家寶有去印度巴西啲領導人都有去。喂 ,09 年喺哥本哈根12月你估嗰啲人真係得閒冇嘢做到咁樣呀、啊、大家一齊約埋要佢個就限時限刻就住咁樣去到嗰度一齊嚟去傾呢樣嘢。咁你話呢個係騙局你話呢個係咁你即係話所有嗰啲政府包括政府本身的科學家都是被人騙曬。 是不是我終於明白因為呢在做這個節目之前呢我看過少少資料的。 是。 那呢他就是、正正就是才哥講的那樣呢就是說、他是有很多科學家他聲稱自己呢是反對這個、全球暖化是人為這個問題的。那就是很特別他就是在這個 第四次會議啦，就係2007年咧之後咧， 冰川門事件啊，叫做 Climate Gate 啊， 冇錯，就之後咧喺2008年嗰度咧，佢竟然可以揾到成9000幾個科學家咧，係聯署咧去話呢個全球暖化係荒謬嘅。咁我覺得好得意喎，即係佢其實佢一個懷疑論嚟噶嘛，咁佢係俾咗咁多個科學家 back up 喎，咁我都去問一問財哥嘅本身頭先想一陣間個節目度講，咁原來但係我個最大嘅疑問就係點解咧嗰啲科學家喺咁係啱啱正正2008年先至去做呢啲咁嘅咁大嘅反應啊，就係點解唔係一早1997年做咧？即係或者佢之後咁多次嘅會議之後，咁多次嘅報告咧，四次報告啊嘛，之後先講咧，原來就係呢個09年嘅哥本哈根，係啦，冇錯，就係嗰啲 緊張最緊張， 冇錯，就係嗰啲有錢就可能控制頭先講 insider 啦。 因為點解咧？因為咧，原來京都議定書咧係1997年簽署，但係後嚟好多原因，其中最大責任就係美國佬㗎喇，即係呢個真係類人類物最衰㗎喇，就搞到2005年先至生效嘅。咁但2005年生效呢，原來2012年呢，即係舊年啦，就已經係屆滿㗎喇。咁所以舊年呢就應該有一個新嘅替續協議嚟延續嘅。所以2009年呢點解咁緊張呢？因為啲人就希望2009年呢就會傾出一份新嘅替續協議，去到2012年之後呢就等佢唔會斷。咁但係卒之個結果就係斷咗啦。所以而家京都議定書已經屆滿啦，而家係冇一個替續協議，係冇任何國際減排協議。但係點解09年之前啲人咁緊張呢？佢就係驚你傾出一個新嘅減排協議，而呢個減排協議呢係勁嘅，即係嗰個減排目標呢係真係有約束性嘅，同埋呢係比較嚴厲嘅，咁就會影響到即係佢哋嘅盈利啦，佢哋嘅股價囉，嗰啲咁樣啦，係咪呀？咁但係我又再問一個問題，大家諗下啦。頭先我哋講返褪返少少，就係07年嘅時期，我都話07年呢、這個報告書 AR4 出咗之後冇幾耐，霍金 Stephen Hawking 坐喺輪椅嗰個被譽為自愛因斯坦以嚟最偉大嘅一個科學家，佢就連同一班科學家呢，就係將一個象徵性嘅末日鐘，大家可能仲有依稀少少印象啦，如果記得啲新聞呢，叫 Doomsday Clock 呢，就係將個指針係撥到最近指夜。咁原來呢個末日鐘呢，就係喺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抌咗兩粒原子彈落去廣島長期之後呢，一班嘅原子科學家，當時都用叫 Atomic Scientist 嘅，咁佢哋有好內疚好內疚啦，咁佢亦都好擔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咁嘅人類毀滅啦，所以佢哋呢就有一個叫做 American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啦，即係呢班人呢，佢哋就成立咗一個即係組織呢，就成日即係會提醒啲人即係核戰嘅威脅啦。咁另一方面呢，就係建立咗個所謂末日鐘，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假嘅鐘啦，一個虛擬嘅鐘啦，但係象徵性嘅，就話佢個指針呢，當佢係指到正指夜嘅時期呢，就係代表咩呢？大家都估到啦，就係世界末日啦，人類自我毀滅啦咁樣。咁但係呢，霍金呢當其時2007年 AR4 年頭嘅時期發表咗佢一個摘要嘅時期呢，佢好快脆就連同一班科學家呢，就係好高調地將呢個指針呢指到非常之接近指夜，即係話呢，即係佢睇到呢個新嘅研究結果呢，佢覺得係非常之凶險啦已經。咁呢個就上曬新聞啦。跟住大家可能仲有啲印象，當年下半年嘅時期，瑞典嘅諾貝爾獎嗰班咁嘅，你知幾嚴謹㗎啦，嗰班咁嘅學者專家啦，係咪嗰班評審呢，就將諾貝爾和平獎就攀咗俾一個人同一個團體。咁嗰個人係邊個呢？冇印象，你哋都已經冇曬印象啦。 冇印象。 就係戈爾囉 ,L 戈爾囉，因為佢2006年嗰時出咗套戲嘛，咪叫做 The Inconvenient Truth, 你哋已經冇曬印象啦。嘩，你哋真係當時其實好虛撼㗎呢件事，因為香港嗰個譯名我係憎到不得了，佢叫絕望真相。如果真係絕望嘅仲睇嚟做乜啫，咁無謂睇啦，但台灣亦都好嘅，叫做不願面對的真相，叫做 an inconvenient, 即係唔方便咁解呢嘅 truth。咁佢呢其實係一套 documentary, 但呢個 documentary 其實差唔多係影住佢去 present 一個 powerpoint 嘅啫。咁但係呢就好受到關注。因為之前好多年呢佢都係四處奔走嘅，全世界呢就係提醒大家，就係呢、這個即係警告大家全球暖化嘅威脅㗎喇。咁但係呢佢有嗰啲好朋友呢就話，喂你周圍走就 present powerpoint, 就每次最多呢都係睇到幾百人啦，最多一千幾百人，咁好嘥啫，你咁辛苦，喂不如呢就佢諗到條橋啊，不如我哋將你呢個 presentation 拍咗個 video, 然後製造個 DVD, 如果賣出去咁咪全世界啲人都可以睇到囉。咁 L 哥開頭呢就淨唔 buy 呢條橋㗎，有冇意思啊，邊度會有人買隻碟係睇你 present powerpoint 㗎咁樣。咁但後來啲人說佢，佢最後就答應咗。咁當然後來就唔係淨係影佢 present PowerPoint， 中間咧又拍咗其他嘅 footage 啦嚇，嚟去加插落去咁樣嘅。咁當其時我而家第一時間買嚟睇咗啦，因為我已經好關注呢個題目。咁啊，2006年出咗呢套電影，呢套紀錄片。所以呢 ,07 年當然不是只是這套紀錄片的，還有他之前的很多這些努力呢，諾貝爾和平獎就頒了給 Al Gore， 同埋什麼呢，就是同埋 IPCC。 嗯。 那你想想 ,OK, 那就又是 IP, 那就是說呢，其實諾貝爾那班評審又是即是這個白痴囉，又是被人收買囉，又被人呃咗咁囉，你可以信這樣東西的，是不是，如果你信那班否定者咪囉，是不是，即是說聯合國又是傻佬來的，諾貝爾又是傻佬嚟嘅，世界二百國家的首領又是傻佬嚟嘅，全部俾人呃曬嘅，係佢哋啱曬，嚇，當然佢哋啱曬就係維護佢個股價啦嘛，啊，咁你係咁信嘅，我都冇辦法啦，係嘛？但係個問題真係好悲哀嘅就係，因為唔係個個都好似你哋咁樣，而家聽緊我講呢個節目，好多人真係信喎，真係真係我一講起我就真係無名火起三千丈啊！真係我覺得我直情啊，真係呢個係人類嘅悲哀啊！而且啲信嘅人入面咧，有好多包括我身邊一啲係飽受高深教育嘅有識之士、專業人士。喂，李偉才唔係嘛？佢哋係咪真係誇張咗啊？喂，有啲人話呢個係騙局啫喎，咁我真係想一錘打埋佢啊！每次聽 完，如果啲受咗教育嘅人，佢會聽咗呢啲嘢，因為如果一般嘅人，可能佢根本就唔知道原來已經燒到埋。 即 係 荒謬絕倫咧，直情係水浸眼眉大禍臨頭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咧，我哋就完全係騎虎難下嚇、啊，即係我成日作嗰個比喻噶，個比喻咧，而家咧就係全世界特別呢啲咁嘅大國咧，就係、是、一個咁樣嘅嚇、啊，叫做群雄並起嚇、啊，逐鹿中原嘅時代咧，就係、是、國族之間嘅角力啦，係嘛，霸權角力，咁就等於一班咧咁樣嘅豪客就喺一間大宅入面咧進行一場豪賭，咁呢個豪賭咧就好犀利啦，因為咧嗰、那個賭嘅最後啊贏咧就係乜嘢咧，就係呢間大宅嘅擁有權。啊，咁你呢班大豪客咯，咁於是咧就賭到咧就最刺激嚇、啊，即係最緊要嘅時刻啦。但係突然間有個人走出嚟講，喂，唔係、哦，廚房嗰度起咗火燒緊啊，咁樣樣，快啲一齊去救火啦咁。咁、啊、但係呢班人咧就冇一個肯離開呢張賭台，因為咧佢知道佢一離開賭台咧，因為嗰時一早已經係有曬規矩噶啦嘛，即係你離開就即係等於你棄權噶啦，係嘛？咁你即係唔賭啦，我唔賭你就唔計你噶啦，咁你就以後冇機會贏呢間屋噶啦。咁於是個個就一。一齊咧就唔肯離開張賭台，咁佢知道呢個火咧其實係燒緊，而且咧就只會越燒越大嘅。但係佢一離開佢就乜都冇啦。咁佢唔離開咧，佢就諗啊，等我盡快贏咗呢場賭局，咁我咪贏咗呢間大宅嘅擁有權，我然後先去救火，都未遲啊咁樣樣。咧其實咧而家全人類就面對住呢個咁樣嘅情況，嚇冇一個國家願意行第一步。因為呢個第一步其實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叫工地悲劇呢個問題嘛，其實都某一程度上係工地悲劇，大家知道啦，係咪，即係有一塊草地個個都可以去養羊嘅，咁咁既然係咁嘅時期，不如我買多啲羊返嚟養啦，咁我咪可以賺多啲錢啦，但個個都咁諗嘅時期，卒之就食曬啲草，咁搭草地就死咗，咁於是個個啲羊都死曬，咁一齊死囉。咁但係個問題，如果冇人去監管嘅時期呢，個個都會咁做，因為個問題，喂，我唔加即係加多啲羊隻數目，但係人哋會加㗎嘛，係咪？ 徹底個唔好係我。 係啦，咁我唔加人加，咁我咪好笨係咪？咁我即係徹底唔會即係我㗎咁樣。所以呢個個人都係作出呢個邏輯嘅推論，所以咪集體自殺囉。所以呢個體嘅理性就必定導致集體嘅非理性，所以就一齊死囉。所以其實而家我哋人類面對全球暖化就係百分百就係咁樣嘅問題，冇人肯去行第一步。其實有一個國家係行咗第一步嘅，嘩，當時我直情係拍手掌、啊、因為我喺嗰度住過嘅，就係、是、澳洲，係咪？澳洲幾年前咧，陸克文咧其實已經咧，你知啦，佢第一個嘩粗流利嘅國語啦，係咪嘅澳洲總理啦，同中國好 friend 啦，係咪？但係仲一樣嘢我要讚佢嘅，就係話咧，其實佢係提出話係要引入呢個碳税 carbon tax 嘅，咁但係咧當時都有好多反對聲音㗎啦，咁但係佢到最後。未正式能夠真係執行嘅時期呢，當然就俾人轟咗落台啦，俾、啊、人拉咗落台。其實佢收想話抽嗰個資源税呀，即係話嗰啲礦產呀嗰啲呀，咁又係俾人就整咗落台。咁卒之就整個女總理上嚟啦，係咪，咁就吉拉德啦，係咪。咁呢個女總理呢卒之就真係啦，佢係有吉士嘅，佢係引入咗呢個碳税。 但有咗碳税咧，就已經咧就呢樣嘢咧就俾人鬧到佢咧，特別佢嘅政敵咧就係捉住個痛腳啦，係咁鬧係咁鬧，不斷去示威啊咁樣樣，喺報報刊啊，即係電台。咁卒之而家格拉德啊俾人又趕走咗啦，趕走咗而家咧工黨過去六年嘅統治已經過去啦，因為而家自由黨 Liberal Party 重新上台，而呢個自由黨呢個咧，佢第一時間佢上台第一樣做嘅就係取消呢個碳税，所以呢個係非常之可悲嘅，因為澳洲係迄今為止世界上第一個國家係引入碳税，但係唔夠兩年，而家已經取消咗，就係俾呢個新嘅總理自由黨嘅總理取消啦。啊、因為個個都係睇眼前利益，特別係嗰啲咁樣嘅大財團、大企業啊，嗰啲既得利益集團咧，佢係用好多嘅方法，當然啊，最叻就用錢啦，嚇、啊，就嚟去俾壓力你，啊，嚟去遊說你，嚇、啊，啲國會議員啊嗰啲咁樣， 同埋洗啲人啲腦咯， 係啊，佢不斷洗腦，所以其實佢兩方面嘅，佢喺高層嘅時期，哇，佢係大灑金錢，喺普羅大眾佢都係大灑金錢，但係佢唔係俾錢你，而係佢大灑金錢嚟做呢啲咁樣的攻勢，即係宣傳攻勢。咁樣咧，即係呢個完全係叫 PR 啦嚇。但係所以咧有一啲嘅學者，佢真係做一個研究，做完啲研究，頭先阿 Jeffy 所講嗰啲所謂咩懷疑論者、否定者嗰啲咧，嗰啲所謂科學家咧，其實只係極少數係真真正正嘅科學家。嗱咁呢個唔出奇嘅，因為科學界嚟講咧，我哋都唔會寄望，就算有任何嘢係百分之百嘅科學家都會贊同嘅，梗有少量嘅科學家即係係會有異議。咁呢個其實係健康嘅噃，但係我哋睇呢個情況咧，就絕對唔係嗰種正常嘅學術探討入面嘅啊有反對者嗰樣嘅情況，而係有好多咧根本唔係真正嘅科學家嚟嘅。你唔好以為話孭住個 doctor 就一定係科學家嚇，咁、啊、樣咧，然之後咧，其實嗰啲咧。全部有啲人研究過啦，我哋即係外國有啲叫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啊嘛，係嘛，即係喺去好似偵探咁樣嚟去查嘅，佢就得出個結論就係叫 follow the money， 最緊要 follow the money 係錢，你要睇下呢個科學家或者個隸屬嗰個機構，或者有啲所謂智庫啊。你知啦嚇，即係美國啊，好興啊嗰啲叫 think tank 啊嘛嚇，好似好獨立咁樣，好超然，好客觀。但係原來你一路追查落去查一查下，原來呢啲智庫咧後面全部真係嗰啲大石油商、大煤炭商嚟去條水喉射住㗎。 呢、這個就係學術界嘅黑暗面、啊。 直情係啦，即係有啲其實係學術，有啲係假學術界，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你一講出嚟，其實。有人都係做過啦，你過去咁多年呢，我哋睇曬好多千篇嘅論文，而嗰啲論文係我哋叫做係有 peer review 㗎喎、啊、即係有同輩同審㗎喎，同齊評審㗎喎，其實呢係九成以上啊，甚至九成半以上呢都係支持全球暖化呢個威脅嘅，係只有極少數係反對嘅啫。咁但係呢啲人就係同意嗰啲佢就擺埋一邊，稍微有少少反對嘅佢就突出，嘩呢樣就大做文章，呢個係非常之可悲嘅嚇，所以大家咧真係要即係提高呢個警覺，要即係認識到事實係點樣樣。好，因為時間關係咧，就係即係呢個問題實在太大啦，但係即係起碼我講咗個重點出嚟咧，希望大家留意啦嚇。 關注下啦。 關注真係要嚇。好，咁下個禮拜咧，我哋翻翻去呢個資本主義嘅秘密。OK， 好，拜拜。 金剛不壞十月變形。迷你香港新舊交加，廿一號起全新陣勢，時事交接，逍遙巡演。星期一四晚十點逍遙遊，星期二晚十點隨意門。大擺橋道方時方恨少，星期一晚九點橋道用時方恨少，星期五晚十一點半大把戲，新鮮登陸。星期三晚九点，国情揭露，十一点半，娱乐后援会，迷迷香港，新旧交加，金刚不坏，十月变形。 食大闸蟹要揀正宗阳澄湖或者太湖蟹， 人民超市秋季时令精选优惠， 三两半阳澄湖大闸蟹每隻56元起， 四两半阳澄湖大闸蟹每隻96元起， 除了阳澄湖还有太湖蟹，全部都有一箩半箩和四分一箩给你揀， 而且有专人送到你家添。 人民超市大闸蟹现已接受预订， 订购及查询请打 2892-7850 或者打2568-6811